这个上次是真的有点差，到后来是差题了。其实在讲到宝干的时候就在差题了。这个其实宝干到底要讲什么，只不过讲到就是说，就是要讲的都是很单纯的，就是从前有一些台湾发生的案例，就是当一个人在发猛爆性肝炎的时候喝小柴胡汤，一喝就死了，就是这样的事情而已啦。所以猛爆性肝炎它的那个肝是处在一个阳实阴虚的状况嘛，那你吃小柴胡汤当然就是吃就死啊，就是加强它的那个病的状况嘛。好，大概哦，不是，同学问说，那所以猛爆性肝炎不是小柴胡汤，不是，而是要看有没有柴胡症啊。柴胡症是这个，也不是一定吧，但至少就是有人吃了就死，就这样。就是小柴胡汤不是治那种肝病的药嘛，就阴阳虚实要搞清楚。那上次岔题谈到一些精神病的问题，那我们要回归本题，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究竟是治哪一种精神病啊？那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卷七的79条啊，140页，它刚好呢就在桃核承气汤的隔壁。那其实这两个汤证啊是值得比较的，所以我觉得原文放在这里还是蛮不错的。其实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伤寒论》的这个本来的主证都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我们现在都拿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在治别的东西。他说伤寒八九日下之啊，就是伤寒有到八九日，通常都比较是在形容他可能要传经了，但是八九日有可能是说传阳明，也可能传少阳，就是当他这个病邪跟你的正气的这个相抗的这个区块已经好像在从太阳区块开始转移到别的区块的时候呢，你忽然用了下法，这个时候这个人的病邪也好正气也好都有可能被你这一下然后变成脱位。那你的病邪跟正气一旦脱了位置了，那就全身散漫着你的元气以及病邪这样子。那当你全身这样子散在那边，各种邪气跟正气都乱在那边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胸满。那我们想到胸满就想到小柴胡汤说胸满是指什么呀，通常是就是好像是应该是有一些类似痰饮的东西，就是有一些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它其实在那个病机方面啊，多多少少会有牵涉到痰饮。其实有一些不是痰饮的东西，我也会很笼统的把它称之为痰饮，因为说真的，以我们现在的科技能力，还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又烦又惊，其实《伤寒论》里面带到“惊”这个字的这个条目没有很多哎。火逆的那个时候好像会有一点，那再来就是柴胡龙骨牡蛎汤啊，就是这个人会很烦，然后好像很容易被吓到的那种状况。就动不动好像人被吓到一样。那这是一种什么病？他说小便不利，言语一声敬重不可转测。哦，小便通不通其实柴胡龙骨牡蛎汤真的不太有关系，我们现在在用柴胡龙骨牡蛎汤根本不管小便通不通这件事情。你这条当然背下来也不错啦，刚好遇到完全符合的就可以用，可是我们现在都没有这样在用。那言语呢，就是讲话疯疯的，那又烦又惊又言语，然后一生敬重不可转侧。这个一生敬重不可转侧就是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动不了那种感觉。那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呢？可能是因为他的元气已经散乱了，所以他的气没有办法统合到一起，所以就用了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那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我们小柴胡汤也好大柴胡汤也好，或者前面教的那个四逆散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也好，它的柴胡都用得蛮重的。而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里面的药啊，你会发现 它的柴胡其他什么药都大概都是原来那个方案一半的剂量，就是柴胡四两，对不对？我们平常都放半斤，像桂枝我们平常是三两为一个单位，它就一两半，有没有看到？就所有的药的剂量都除以二。然后呢，像前面那条桃核承气汤，我们说是要把下焦的这个少妇的淤血打掉，所以它汤煮得很浓。桃核承气汤是煮取成两碗，然后呢再分成三次喝。那而柴胡加罗布牡蛎汤呢，它是把药变淡一半，就是把药量先减一半了，然后再煮成四碗，然后再把它分成四次喝。它的意思就在于说这个药减半再多分几次，所以让它变得很淡啊。也就是桃核承气汤是一个浓的汤，而柴胡加罗布牡蛎汤是一个淡的汤。那根据《伤寒杂病论》里面的一个内在的规则，我们知道说如果这个汤它是一个比较浓的汤，它通常会作用在比较下焦，对不对？比较味道比较厚吧，比较作用在下焦。那如果它是一个比较淡的汤，那通常它会作用在比较上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是，柴胡加罗布牡蛎汤这么淡的一个煮法，基本上是要让这个药一进入你的身体，它的药性是往上走的。可是呢，这里面又有一些比较重的药，比如说有龙骨，比如说有牡蛎，比如说有千丹。那龙骨跟牡蛎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不用多说。可是这个千丹是什么东西啊？千丹应该是一种白白的很重的粉末啊，就是一种是白的还是黄的我都得搞清。千丹有人说黄丹哦，是怎么几氧化几千啊？搞清楚了啊？有人知道呢？哦，四氧化三千，那是橘黄色的东西还是白色的东西？总而言之是一种很重的粉末。那它在煮的时候啊，千丹通常我们都要包煎，就是把千丹包在布里面去煮。基本上如果用布包住，就是主要是不要让它跟着这个汤在那边变成浑浊状就好，就把它隔开就可以了。因为千丹这味药它对人体是有毒性的，可是呢它并不是一个会溶解在水中的药，所以如果你把它包在布里面煮，它的跟这个水有接触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不包在布里面，你在倒药的时候那个千丹这样飘起来，好像那个药里面都是千丹的那个粉末，那这样你就会喝到，主要是让你不要喝到那个粉末。而更何况我们现在千丹你在药局买它都不卖给你了，所以我们都用别的东西代替了。就是因为一般都不用嘛，就是千丹什么它那个植物导精什么治疗咳逆胃反什么金弦灯颠疾啊，除热下气炼化还神九光什么的，就是九服通神明。在中国那种用金属类药物炼丹的那种药，那我们平常中药不太会用这个。当然千丹有很多神话式的东西，什么它可以把气啊什么吸纳于什么丹田啊什么下焦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那种练功的人会讲的黑话。但我们现在就不要管它，主要就是这一帖药里面需要一个能够把气吸纳下来的东西。那叫我把气吸纳下来啊，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啊用类似的重症的药大概就可以了。好比说郝汉山的那个讲稿就有说，他们大陆有所谓的磨刀水，就是那个刀不是都是铁做的吗？那磨了刀的水里面都是铁粉，对不对？那你拿磨刀水去煮在里头有没有类似的效果呢？也有。但千丹张仲景用千丹一定是有它比较强的效果，但我们现在不太计较这个。那磨刀水可以放，因为像我们外面买的柴胡加罗布牡蛎汤，对不对？这一味药根本是空的，就是现在买到的科学中药根本没有这一味药在里面， 没有千丹， 没有千丹，对，也没有。那磨刀水之外呢，还可以放什么铁络，就打铁飞溅出来的铁渣子也可以用，反正就是重症的药。 那再不然呢还有什么，就是有一个可以吸纳阳气的下叫什么磁石，对不对？所以磨刀水、铁络、磁石都可以啊，主要就是这重症药。而它的这个结构呢，这个药里面有桂枝啊，有人参跟人参跟什么半夏跟黄芩啊，跟柴胡、跟生姜、跟大枣，这些都算原来小柴胡汤的结构。可是里面多了一个桂枝，对不对？然后多了一个茯苓。那当人在心惊的时候啊，通常要拿茯苓。那如果你知道人他的那个心会慌慌的，通常要用到一个重症的药，不是朱砂就是铁，磁铁就是，不然就铁络，不然就铅丹，那就是重症啊。然后呢，另外有放龙骨跟牡蛎。那龙骨跟牡蛎，我们从前教桂枝汤的时候有讲到过救命汤，对不对？桂枝去芍药加龙骨牡蛎救命汤，也就是当你的全身的气散乱不堪，就已经脱位的时候，能够把这些气抓回来的东西就是桂枝加上龙骨牡蛎，对不对？当桂枝贯通全身的阳气的时候，龙骨牡蛎可以把这个散失的元阳抓回来，那龙骨让以骨头为中轴，让人的这个元气归位于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轮廓之内，那牡蛎能够把血液里面散出去原来属于血中的能量抓回去 血液里面，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而且牡蛎本身，我们说如果我上次，这其实就是我的假设，因为这东西已经现在的科技还不能考证它，就是我说水里面的元气如果在里面，我们称之为精液，是人体可以利用的好水。那如果这个水里面的元气已经跑掉了，那这坨水变成一个死水，就是我们称之为痰或者饮，是不是这样？那牡蛎能够把脱出于水之外的元气抓回水中，那在这个方里面呢，柴胡啊、龙骨跟牡蛎这个还有桂枝这个组合在一起，它做这件事情是非常要紧的。那什么叫要紧？还有大黄，大黄这里是要让这个药性能够冲开很多障碍。可是柴胡跟龙骨牡蛎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并不是泻药，所以我们只取大黄的冲力，可是不是要让你拉肚子。所以大黄要怎么煮啊？他说纳大黄切如棋子，更煮一二沸就打掉了。就是你把大黄剁成小丁丁，然后再煮两滚。什么叫煮两滚？就是你汤煮好在那边，你们都有些在家里有下过水饺啊，对不对？就是水饺快你浮起来，你要加一点冷水让它停一下，然后再滚起来，这样水饺比较好。所谓的一二沸这种东西呢，古时候的煮法就是当你加了大黄之后，你可能再加一汤匙的加一汤匙的水，然后等那个冒泡泡停止，然后它再冒起来就把大黄捞掉，要这么短的时间，这样子大黄就会有那个冲力存在，可是呢不会变成有泻下的那个效果。不然你柴胡龙骨牡蛎汤，你大黄真的煮久了变成泻药，所以现在外面卖的科学中药都是泻药，就是吃一吃就拉肚子，因为它的大黄是一起煮进去的。那么我们在说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要治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它原来在这个伤寒论的文字在指称这个内容啊，指的是当你这个病邪在传经的时候，在正在换铁轨的时候，被你这个下法一脚把那个火车踢出轨的那种感觉。那这种火车踢出轨的感觉呢，如果我们要代换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因为现在你看谁在用下法，对不对？那更不会是感冒八九日在用下法。所以你要遇到这种完全符合张仲景说的柴胡龙骨牡蛎汤症，几乎不可能了。那但是这个各位同学，我们有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人的经脉所运行的区块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三焦区块，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人的末网系统。好像说我们假设人的肉体啊跟灵魂是有一个接触面的，就我们灵魂可能是一个很高次元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定义我们灵魂到底是不是真的就跟我们肉体一样的形状，那是不能定义的。因为好比说像黄承毅先生，他非常强调说怀孕的时候要注意胎神的问题，就是在房间里面钉钉子啊什么，他举了很多现代例子，就 就怀孕的时候什么动剪刀动精子，就那小孩也生出来什么样的身上的洞啊或者怎么样的，就从这种事情会感让人感觉到说，一个婴儿的灵魂是以什么样的空间相互存在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做的一些不对的事，那个灵魂都被打到。所以人的灵魂是什么形状，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人的肉体是什么形状。那我们如果要再多一个假设，就是人跟人的灵魂跟肉体的接触面，如果用我们的十二经络来看，它就是人的表面这层膜子，就人的灵魂跟肉体是有一个接触面，就是我们表面的这个膜网。那这个前面三章讲那么多，讲到膜网，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就是如果呢，我好比我讲个最基本的柴胡龙骨骨力汤症，就是受精。你们说小孩子受精要去收精，对不对？那我们大人大概我值都很重啊，灵魂不是那么容易离体的，所以当你过了几岁了之后，你就算被吓一吓，你的灵魂也不会魂飞魄散了，因为你的灵魂是已经黏得很死的东西了，那就不太会有受精的状态。可是如果是小孩子，他的灵魂还是跟肉体没有粘合那么紧的时候，你可能忽然吓到他一下，他的灵魂会被吓出体外一下下才回来。那当你的灵魂跟肉体忽然脱开又回来的那一瞬间，你想想看你身上的那些肉体跟灵魂的界面可能发生什么事。好比说你的末网系统，甚至我们说神经，因为神经也可以算是灵魂跟肉体的界面，因为末网系统属胆，神经我们是分到肝，因为很多神经的病我们中都是从肝治。但是肝如果你知道厥阴区块，就是阴阳的交界叫做厥阴，所以一样是肉体跟灵魂的交界。那这个神经也好，淋巴也好，这些东西要能够传导这些能量，一定要有水，对不对？要有氢离子才能够传导人体的气啊，这个能量的这个东西。那当你的灵魂忽然之间，你把这里面这个由这个水气所构成的一个循环的网路，你忽然把它的能量拔掉一下再放回去，其实拔掉的那一瞬间里面可能就已经有一些水，一滴两滴水死掉变成痰了，那你再放回来的时候那些痰还是在那里。所以柴胡龙骨骨力汤它的主症会好像你身上的神经或者末网会有一些散散杂杂一滴一滴的痰存在于那边，那一旦那一块精液变成痰，就它曾经死掉过变成死水，它帮你传导你的气，传导你的能量，就再也不能顺畅了。所以就会变成好像神经留下一个疤痕，而那个疤痕会让你遇到类似的事情就会更难过一下。那小孩子的话24小时都可能受精，那大人要受精要什么时候？必须要人的睡着的那一瞬间或者醒来的那一瞬间，因为人只有在睡着的那一瞬间，你的那个潜在意识的灵魂会离开你的身体，对不对？科学家都说会人睡着会少掉多少功课，然后死掉才不死掉，醒来的时候会回来那个课数，对不对？就是灵魂是有重量的。那当你要就好比说我们的灵魂好像是在倒车入库的那个时候，然后忽然被吓到，他就撞到车库了，就是那个片刻。所以我们最可以经验到的柴胡龙骨骨力汤症啊，就是我们快要睡着的那一瞬间，忽然有通电话来。那你接了之后，你会有几个感觉？第一个是接通电话，你会觉得心情非常不好；另外一个是你接了通电话以后，你会觉得你再也睡不着觉，就是好像你的那个车子跟车库已经刮到了。所以你会觉得之后那个灵体要再离开你的肉体非常不容易的，就是被勾住，就变成没有办法好好睡觉。那不然的话，在醒来的那一瞬间，如果被吓到也是一样，对不对？现在有一些父母叫小孩，对不对？就好死不死就抓到那个时间点就叫他醒，就是在小孩子自然快醒的那一瞬间把小孩吵醒。那这样你的小孩的灵魂也会撞到。那你怎么知道你会被撞到呢？就是你会发现你经验过这个睡的那一瞬间或者醒的那一瞬间受惊了之后，你一整天心情都会很不好。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好像一整天没事，好像什么人招惹到我，就是很心里头不爽。那如果你是被电话声音吵醒的或者是怎么样，那你那天听到电话声音你会很生气，就有一种好像有什么东西打到那种不高兴的感觉。然后如果你不知道要喝柴胡龙骨骨力汤的话，你可能 五天十天你还是一听到电话声都不高兴，然后呢等到五天十天过了以后，你就习惯成自然了，你就觉得我就是脾气这么坏的人。那这个柴胡跟龙骨牡蛎汤在处理的这个受精啊，就大概这个类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人一开始受到一个刺激，我们并不会很清楚它是什么东西，可是我们的灵魂或者说我们的神经上就会因为这个东西的撞击而留下一种类似疤的东西。那我说疤也好，说筋弹也好，那只是一个代名词，意思就是身上会留下这么一个痕迹，而这个痕迹会让你每次要再经验到类似的事情会很不舒服。所以非常典型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症的那种神经病啊，像桃核承气汤、抵当汤，那是很凶暴的发狂，喜欢骂人的发狂。那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症的那种神经病是怎么样的？就是越来越不喜欢见人。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见到人就觉得很讨厌，就他会觉得凡是曾经带给他刺激的东西，他不愿意再接触第二次。然后呢越是这样子反而躲着呢，那个心情不好更容易被吓到，那被多吓到几次，到最后终于变成什么，每天白天要把所有的窗帘拉起来，或者躲在衣橱里面，就是那种闭锁型的那种行为模式的神经病，那个多半是柴胡龙骨牡蛎汤症。那如果你发现说哎，你原来不是那么讨厌人的人，怎么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孤僻，就是跟人相处就是莫名的很不舒服，那很可能就是你在跟人相处的过程里面曾经得到了柴胡龙骨牡蛎汤症而不自觉，那就要用柴胡龙骨汤去把它医好啊，所以大概是要这样子做。而柴胡龙骨牡蛎汤呢也是一种不加甘草的方，这个不加甘草就很有意义的，因为你身体这个灵魂跟肉体的界面一个撞击留下的疤痕谁知道在哪里啊，我怎么能用甘草定方向呢，对不对？然后做成这么淡的汤，你可以想象哦，柴胡这么淡，桂枝这么淡，对不对？龙骨牡蛎都这么淡，一入身体这个药的药性呢会好像啪一个冲出你的轮廓之外一样，就是这个药性会好像冲到你上面变成一团那个能量的场域。可是因为里面有龙骨有牡蛎，这些都是很能去痰的药，尤其牡蛎啊，很能够让那个精液变质的精液恢复它该有的状态。然后又有铅丹，就它虽然药上来了，可是它的整体药性有铅丹，或者就你放磁铁也可以啦，就是有这个重锐的东西抓在那边，所以这个药到底还是会往下掉的。然后就带着这个大黄的力道，然后柴胡让它运行于末网，桂枝让它贯通全身能量，然后这样子好像下雨打冰雹一样，哗哗哗打下来。然后这个药性这样打下来的时候，能够撞到你身体的曾经残留下来的疤痕或者筋弹，就顺便把它清干净。所以清末网也好，清你的神经也好，清你的能量的身体也好，总而言之就是你的身体的这层能量的模子，它会帮你把它修好。哦，所以柴胡龙骨汤还是很有效，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外面不加这个重症药柴胡龙骨牡蛎汤喝的东西还蛮有一点效，就虽然效果弱一点，可是还可以。那你们自己煎药就要记得，就大黄真的是滚一下就捞走啊，不要做成泻药了，这样子喝下去拉一整天实在不是办法。那还有一种柴胡龙骨牡蛎汤症是什么？就是这个人特别怕被吓到，就那种神经好像很过敏，像我家里面就有，像我姑姑就怎么样，就是好像说他很容易被惊吓，就好像一点什么声音就哦这样吓一下。那这个也有可能会沾到柴胡龙骨牡蛎汤症。那如果他是一个有柴胡龙骨汤症的人，叫他吃柴胡龙骨汤吃一段时间，哎，你问他说从你那么讨厌遇到人，现在呢？哎，现在会好，他会觉得哎，现在没有那么怕见人了，哦，就是这种感觉。但你不要随便说什么小孩子天性内向就给他硬吃柴胡龙骨汤啊，就小孩子内向或外向那是基本的个性，那个不是问题，是你自己本人知道你遇到人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不舒服，那个时候才要吃。那如果科学中药怎么吃啊？首先是我觉得好像我吃过的厂牌里面，我觉得顺贴比较有效，明通的好像没有什么效了。就明通的柴胡龙骨汤吃起来轻飘飘的，那这个所谓的有效，它的吃法是这样子， 我总是觉得柴胡龙骨牡蛎汤它的药性要能够作用的那么周全，最重要就是因为它味道淡，所以我总是叫人吃柴胡龙骨牡蛎汤的时候，比如说科学中药，我会说你倒一大杯很烫很烫的热水，大概300到500 cc， 然后你吃科学中药呢只吃大约1.5克，因为那个科学中药你多了就拉肚子，然后你用了很热的热水，用你身体能够容许的最热的那个热度，很把那1.5克的柴胡龙骨汤化在那个热水里面，然后这样子很淡很淡的喝下去，那这样子那个药气比较能够升上来再掉下去。哎，你就尽量用比较热的热水，然后那你就300cc 嘛，反正1.5克，反正就是很淡很淡，然后很热很热的喝，那个药性比较上得来下得去。不然现在那个柴胡龙骨汤，你根本你直接一口温水吞一瓢下去，那就是大柴胡汤一样嘛，就是它你会吃起来啊，大柴胡汤有泻药啊，就是吃下去然后入了肚子，就没有什么机会发挥它的药效了。所以呢，就要让它药性有上来的机会。那通常如果你有这个好机会，曾经被电话吵醒，你大概吃得出来说，哎，你在吃这个药吧，每天早上就吃一次就好了，下午晚上爱不爱吃随便，就是很小量的吃它，你就会发现随着你吃这个药啊，那个被电话吓到的不舒服的感觉越来越淡。那这个药能不能吃保养，就是已经恢复了差不多继续吃呢？我的经验是一旦吃到已经没有东西给它打了，你再多吃一点就会开始拉肚子，就是会有点肚子痛，有点拉肚子，因为它就有病则病受之嘛，哦，那没有东西给他打，就会开始有点拉肚子。那至于说煎剂的话，那同学试试看。那至于柴胡龙骨牡蛎汤，其实是一个中国现代医学来讲，就是医怪病的方。就是如果你这个人哦，这个病完全掌握不到来龙去脉，你如果就给他喝柴胡龙骨汤哦，有机会被你猫到。那个猫到的几率大概1/2到1/3不等，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来治怪病的方。因为很多病哦，在身体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觉得哪一个地方磁场不对或怎么样，那个我想我们现在人都已经没有那么强的看诊能力了，像看风水一样，看你的身体哪里这个气运行的不对。那柴胡龙骨汤还算有用，就好比说那种练功练到走火入魔的，就是他的气运行的有一点路子走得不对，然后自己不太能够处理那个气，让你吃一些柴胡龙骨汤，那个从经脉岔出去的气都会被洗掉，就它本身对于保养你身体的能量的这些高速公路是蛮有用的。所以大概啊，同学可以从这里呢啊，请说。就是它科中没有加签单，就等于好像是用龙骨牡蛎在撑这个药性的，那也还算有效，虽然散散的还算有效，就是可能在止经这件事情不太行，但是在去经痰，就是去痰这件事情它还是有应有的疗效的这样子。所以柴胡龙骨汤我也不能跟大家说它一定能够医什么病啊，但是这是一个蛮值得开发的方啊，现在的人怪病很多，那有些人就是心慌慌的，然后睡不好或怎么样，那柴胡龙骨汤是有可能的。而且有些人那种心慌心乱容易紧张，又会伴随着所谓的柴胡症，就是嘴巴苦啊，喉咙干啊，胸口闷啊，那些主症更加的可以让你抓得到的时候啊，那这个方算是很厉害的方。因为我是觉得啦，如果一帖药能够治到你的精神状况，其实都算蛮了不起的。就柴胡龙骨汤，它等于是用有形的东西熬一锅汤，可是它可以治到你无形的身体去，它就是非常，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就是说它可以治到你的灵魂里面去的一个方子。所以这算是蛮伟大的一个代表的方啊，就是这个方它所运行的这个看不见的那个身体。 你 就 现在 啊， 签单买得到吗？ 签单你现在要买啊，很麻烦。所以第一个，你去化工原料行买，就买那个什么几氧化几千。 四氧化三千。 对，不然的话， 一就是去化工原料哈，第二就是你就直接丢一把磁石粉，丢一把磁石或者铁锅，好，铁锅。 铁锅烧热水 铁锅烧是不是？哎，汉朝煎药是不用铁锅的，对不对？哦，就是我们的铁锅已经煮过太多水，它的铁的那个气已经去掉很多。因为像那个，因为中国人相信什么东西都是有它之所以存在那个能量的。就像我们中国不是李时珍他讲，说如果你用那个再用那个皂角刺啊、哦，放到铁锅熬煮，铁锅很快就会脆裂。他说铁之所以为铁的那个气会被皂角刺吸掉。哦，所以。就一把铁钉啊，像铁钉里面有没有混其他重金属啊？所以你们就乖乖买天然的磁铁啊，在中药房买磁石不贵的， 就 一两半，就是打碎然后丢下去，差不多一丝一丝嘛，就是一丝一丝大概，因为很难说到底是多少最有效，至少我不太确定，因为我常常偷懒用克重，好，我是比较在用克重的，那。有一些怪怪的病啊，比如说，不过话说回来，比如说我姑姑她很容易被吓到，然后我就叫她煮这个汤，那她就一煮就煮糊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整锅汤烧干掉，就平常也蛮会做菜，有没有煮过药煮成那样子？哦，就是不知道啊，就是人的这个磁场跟药的磁场有一些相克啊。那至于说还有一些精神病呢？我们在中医基础班都有带到过一点，不过我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就好比说，一个人啊，会忧郁到极点，通常以阴阳虚实来说呢，是这个肝阴实，啊，肝阴实。那这个，当然这是南投这位先生教我的啊，那他，那这个。肝阴实这件事情，如果你要处理的话，可能就是要用一些疏肝的药，对不对？比如说，那疏肝的药有好多啊，像我比较有听说有人在用的是益肝散啊、哦。但是大家也先不要急着用，因为我也不太确定到底多有效。就是所谓非常忧郁这件事情是要动到肝的。那在这个精神疾病的话，你说肺如果太燥啊或怎么样，这个人会一直想哭，就是我们肺受伤的人会一直想哭啊，就是悲伤这种情况是肺在主，但是我们先把肺排除，那心上受伤会狂笑不止啊，那个用三黄泻心汤泻一泻那个心火，那个另外先排除，因为那就是暂时性的，而且那个心情忧郁，然后肺有病，那很快会现象化，比如变成肺癌或什么东西，那就变成有形的病了，那也不存在于精神上。那一直存在于精神状况呢，当然会关系到脾、肝跟肾这个结构。那什么叫这个结构呢？我们上次在我们都在教中医基础的时候，不是有讲吗？叫在教那个徐淑薇那个是什么？那个什么生姜跟附子煮一煮喝下去那个。交互散，对，就在有讲说，一个人啊、哦、会发疯，往往是着魔。那人要能够着魔，通常就是他的这个后面这个一条督脉跟足太阳膀胱经的那个气都不够，所以风池、风府穴那个地方几乎就没有抗邪的能力。所以因为人的那个要被这个奇怪的东西侵入你的身体啊，到底人对外的最容易。被进攻的窗口是后脑勺，所以呢，要让这个不好的能量不要进到你的身体里面来干扰你，那肾阳一定要很够，对不对？那还有就是啊，脾阴实这个人跟肝阴实常常会混杂到一起，就是那个就脾阳不足的人啊、哦，他也会有一种整个人好像多思虑怎么样，所以。要补肾阳，要补脾阳，怎么样可以一起补呢？那南投那位先生，像我的话就觉得说补肾阳嘛啊， 真武汤也很好啊，什么八味丸也很好啦、啊，对不对？反正补肾的药在我们的册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区块。那除了疏肝的药之外，同时补脾肾之阳的药，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桂附理中汤啊，用煎剂啊，肉桂跟附子，肉桂买便宜一点也没关系啊，桂附理中汤。那这个脾阳跟肾阳都够，那这个肾阳也比较容易是水生木，对不对？生出肝阳，那这样子还比较容易破那个肝阴实。所以常常我们在治疗那种精神病患忧郁而发狂的人呢，用补脾肾之阳的桂附理中汤，再加上一个疏肝的比较强的药，就像逍遥散疏肝是比较温柔的，那可能益肝散或者是柴胡疏肝汤就比逍遥散要更强一点，然后用一些疏肝的药，那这样子这个人会有希望啊，他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啊。就是一般来讲，我们不要论这个忧郁症是什么病，就是说即使上次有同学跟我们大家分享说忧郁症是因为血清素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可是或许在我们中医的这个做法之中呢，血清素也就该有的就有了啦，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实际的机转是什么，但是基本上忧郁到想去自杀这个东西跟肝阴实总是脱不了关系的啊、哦。那思虑太多啦，然后整个人好像没有办法振作起来，跟脾肾也是一定有关系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所谓阴虚的忧郁，比如说像是那个张仲景有一个方叫做甘草小麦大枣汤，有没有人听过呀？甘麦大枣汤，那个是就是小麦啊，这样子一碗小麦，然后呢小麦中药行都有卖的啊，然后再加十颗枣子，再加一把甘草，这样煮在一起，那个汤好甜好甜哦。那喝下去以后，就是它那个特别是一种病，就甘麦大枣汤其实还蛮有效，但是你要比较对症的时候比较能确定有效，其他时候不一定。因为甘草、小麦、大枣这三味药都是一个很滋阴的药，所以仲景他在形容病机的时候说脏燥悲伤欲哭，那是一个阴虚的忧郁。那那个人呢，因为阴虚了，人的五脏都燥，因为我为什么要说五脏，因为甘草、小麦、大枣汤到底是哪一脏在燥，那历代医家已经炒了 N 年了，还没有炒出结果，我干脆不给他结果了。但是燥气一定会跟什么东西同气相求，跟你的肺同气相求，就不管你哪一脏在燥，你的肺一定会得到那个燥气。那肺要干掉了，那肺的情志是什么？主悲，对不对？所以你会一直要哭，一直要哭。还有什么样？就那个人会狂打哈欠，然后一直要哭，就是一直想哭，然后坐在那就一直这样子打哈欠。那这样子的这种五脏不一定哪一脏的阴虚造成的忧郁啊、哦，要哭又爱打哈欠，那甘麦大枣汤下去之后啊、哦，那那个人就会好很多。可是我常常说，甘麦大枣汤到底是在真的是在治疗五脏阴虚吗？因为那个甜度是非常的甜，当你喝那么甜的药的时候啊，其实那个甜度足以刺激到你的脑部分泌脑啡，就是你的头脑会分泌那种自己会快乐的那种东西，知道吗？ 巧克力一样。 对，所以就像吃巧克力一样，就当你吃到那么甜的时候，你的脑袋会分泌那种让自己自嗨的东西，所以就会比较快乐。那我有一次曾经就是，因为也不是每一次甘麦大枣汤都一定奏效，而且也不一定是一帖奏效。甘麦大枣汤大家同学自己看，是在妇人篇啊、哦，这个课我不很用心讲，就在妇人篇大家会看得到的。那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就是什么事情在公司觉得心情不好，然后就觉得这样子悲伤悲伤的感觉，好像就人很就很忧郁，你知道。然后我就吃甘麦大枣汤，就煮一锅喝的时候，天啊，甜死我！就是说，哇、哦，这种甜，我宁愿吃黄连，你知道，就比那个苦药还难吃。然后呢，当我受到这么甜的刺激之后呢，那我从公司走路回家的路上，我发现我一边走路一边在唱歌，就是还真的自嗨起来了。就在一天之内，因为这个甜的刺激，让人开始嗨起来。 哦，比小件牛轧铁，因为麦芽糖的铁没有那么也不能这么说，其实可能是因为照理说小件牛轧糖比较甜，可是干麦大枣汤不知道为什么，我那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好甜，后来就觉得小件中比较甜，因为小件中里面的大枣跟甘草都比干麦大枣汤多，照理说应该小件中汤比较甜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次吃干麦大枣汤觉得干麦大枣汤好甜，或者是干麦大枣汤我煮的比较小碗，小件中汤我都煮一大锅，因为很腻，你知道小件中汤你真的煮成只有三碗，我根本做不下去，就是好甜啊，对不对？会喝到都分啊，那所以呢，干麦大枣汤呢，吃了之后啊，就会，哎，如果你真的是脏燥悲伤欲哭，但是各位同学要知道哦，干麦大枣汤不太适合阳虚阴实的人，就是好比说有一个，不要说阳虚阴实了，甚至阴阳两虚也一样，因为干麦大枣汤不补阳的哦，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阳气也虚的人，你吃干麦大枣汤，你吃的时候会可能会觉得全身发皱啊，因为它会把你补到变成脾阴实，就是整个人是皱的，手都抬不起来那种感觉。那所以不是说什么人都适合吃啊，对，你必须确定是因为身体里面有燥气作祟，弄到的肺干掉了，然后一直想哭，一直要打哈欠，这样感觉。而且说相如神，原文是讲相如什么神灵所作，就好像这个人。那种不对劲的感觉，好像他着魔了，哦，那种感觉。那而干麦大枣汤呢？最后来就被拿来干什么有用呢？就有人发现干麦大枣汤的这个症状，非常像是人在戒毒品的时候会出现的样子。就人在毒品的瘾头上来的时候，不是一直打哈欠，然后一直掉眼泪，对对对，那种。所以它的主症会挂到戒毒，所以呢。的的确确现在有一些医生在帮人戒掉毒品的时候用干麦大枣汤是有用的，就他这个瘾头上来的时候用干麦大枣汤真的可以把它消化掉一些，就是能够抵挡那个瘾头，就是你毒品吃得要嗨嘛，你喝了干麦大枣汤分泌脑啡一样可以自嗨一下，就慢慢可以把那个吸毒替代掉，所以这是一个戒毒可以用的方。那另外一个戒毒常用的方是什么？附子理中汤，就你把脾阳弄得很强的时候，这个人他的那个整个代谢会比较好还是怎么样，就是而且要戒毒需要意志力，需要意志力一定要补肾阳啊，所以就是，但是你不要听我讲成这样觉得好像什么精神病我们都可以用药来这个帮助他，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是十分之没有志气的人，你吃补肾药就不太有用了，如果是一个十分之爱发脾气控制欲很强的人，那你吃补肝药就没有用了，对不对？就是都是你的情志优先于用药，所以如果你需要志气的话，我觉得请直接就是凝聚出志气比较好一点啊，就是你要等那个附子有用可能比较不容易。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大概跟同学讲到这个啊，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而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课程呢，会带到想要把这个，因为张仲景在汉朝建立出来的这个三焦莫往的这个理论，以至于后代有很多很多方可以跟进，那我想把后代一些相关的方和各位说一下。哎，我在教小柴胡汤的时候有没有讲过说小柴胡汤并不是能够108癌的药，有没有讲过这件事？就是历史上的医案是这样子，如果你是那种淋巴啊结合淋巴癌那种一坨一坨一坨的，用小柴胡汤一开始会好，好到一段时间之后就又坏下去，就是越吃越虚嘛，就是小柴胡汤并没有那么可以当长期保养的药，所以真的要治淋巴癌你必须有别的医法，必须要有补药在里面，小柴胡汤不是补药，它是一个就是还算是有破坏力的药，所以要治淋巴癌的话，是我们后面新的讲义里面的那个16味牛膝饮比较有用啊，但是现在常用的一个方。不过我们呢，就从这个讲义下面呢，我们从补中益气汤开始跟大家说。这个补中益气汤，像我最近今天早上我岔个题啊，今天早上在教早上班这个妇人篇的时候，张仲景呢曾经有一个 安胎的药叫做当归散。那这个当归散里面呢就有放到黄芩，因为你知道产妇有的时候会有点发虚热，那你有的时候在这些暖药里面你要加一味清上焦的热的药，让这个人比较舒服。那黄芩是不错啦，因为它对人的破坏力比较小，对不对？它的清热的效果比较清淡，比较稀薄。可是呢因为张仲景用了黄芩这一味药，变成后代的人去归纳张仲景的用药规则，归纳出什么产前宜凉产后宜温这个很奇怪的法则，就是生产前应该要尽量吃凉药，生产后尽量吃温药。然后到现在呢，市面上有很多孕妇哦，在那边吃什么黄连胶囊，就怀孕就吃黄连胶囊，都叫那个养胎。就是开始有一些，原来有一个蛮，就张仲景的当归散是一个蛮良善的药，就蛮好的药。可是到后来慢慢会被人家随便论断出一些理，东西要变成偏药。就像小柴胡汤是很好的药，葛根汤是很好的药，可是后代会说从小柴胡汤看出柴胡入少阳，从葛根汤看出葛根入阳明，那从此就说哦，我不能以邪入少阳，不能以邪入阳明，然后开始有些奇奇怪怪的论点，就这个情报就会劣化的。那所以到现在的话，有些人孕妇养胎在那边吞黄连，对不对？根本就胡闹。因为如果同学有人家里有买那个倪海厦先生的那个针灸 CD 就会知道，那比如说人的手跟脚上各有一个类似的穴道，手上的是合谷，脚上的是太冲。那当你把针刺进合谷平补平泻的时候呢，你的全身的气会旺盛起来。如果你把针刺进太冲平补平泻的话，血会旺盛起来，所以才有所谓的开四关，对不对？这四个地方，两个合谷，两个太冲都下针，气血一起冲上来。那如果你那个人的病是那种不知道在哪一经的这种乱七八糟东点西点的病，你开了四关以后，他的病会归病到某一经，这样就好医了。而那倪海厦先生在教这个人际般的针灸的时候，就讲到说，哎，有江湖传闻说你刺合谷容易堕胎。那因为倪海厦先生给的道理是说，因为怀孕的人呢，如果你的气太多血太少，因为你刺激合谷气会变比较旺，对不对？当你气多血少到达不平衡的地步的时候，你的人体就留不住你的胎儿了。所以怀孕的人最好能够处在一个阴比较多阳比较少的状况，那这个人的胎儿会比较稳。所以呢张仲景在用药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他有一个在怀孕的那个区块里面有一个药法存在，那个药法就是尽量不要破脾的阴实。怎么讲呢？因为如果你我们同学讲义，如果同学还有印象的话，无论是你要治冲脉还是治任脉，都是从治从太阴，就是七经八脉里面的冲脉跟任脉都是从太阴脾经去治的。所以你如果要冲任的血都够，你不可以破脾阴。那破脾阴代表的方式，比如说治疗脾阴实的方式，代表的是平胃散，对不对？还有印象吧，以苍术为主的平胃散。那平胃散就是中国很有名的堕胎药，平胃散加芒硝就是专门来堕胎的。就是当然有没有效不知道，那就是堕胎药，平胃散加芒硝。那所以如果你在怀孕的期间你的脾阴受伤了，那就代表着冲任都会阴虚，这样明白吗？那冲任阴虚处在这种阴比较少阳比较多的状况，身体就留不住那个胎儿了，这是倪海厦先生的理论。而当你从张仲景的这个方里面看到这个药法的时候，你看到现在这么多人怀孕在吞黄连，你真的觉得人生得出孩子都是万幸。因为黄连是一个非常破脾阴的药，脾阴的药，对不对？黄连是很燥很燥的药，可是就只因为张仲景用了一味黄芩在那些滋养血的药里面，就是在那些当归川穹里面加了一点黄芩，以至于现在到了今天21世纪，这些孕妇在吞黄连，就是越走越偏，越走越偏哦。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回头读古书真的蛮好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医术已经不知道劣化到什么程度了啦。 所以我常常觉得这样的追本溯源去读最古老的几本书实在是蛮好的，那你会看到一个事情的原始面貌，而不要受现在的一些观点摆布。就像我的部落格就有人在跟我讲说神农氏哦，不是种什么毒都用茶来解毒吗？然后所以茶怎么，老师你怎么可以说吃补药可以喝茶呢？老实说我很常常用茶在吞补药，所以我觉得该有的药性还是有，所以以实际上来讲茶跟补药好像没有那么多冲突。可是有些人他随意的引经据典，就是神农氏尝百草喝茶解毒，到底是哪一国的神话啊？但一定是中国的，但是你也知道这种东西是那种非常无稽的江湖传闻，对不对？就是哪有可能我们知道一万年前那个人平常种植物都是吃什么，对不对？这怎么的？而且这个话又不是《神农本草经》这样写，是《淮南子》写的耶，《淮南子》这本书耶，他《淮南子》是道家的一本推想宇宙道理的书，它里面就像庄子一样就有预言的耶，像庄子里面说的孔子跟谁谁谁怎样，有各种不同版本的孔子，我们知道孔子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对不对？那所以淮南子讲说神农氏吃茶解毒，还有最后我们吃到断肠草就死掉什么的，这个你也知道，这个不属于中医经典的范围，这属于这个童话床边故事的范围。那就有人拿床边故事然后来询问我关于中医经典的问题，那其实我听到看也会觉得说，因为我不敢说中医书一定没有写这个，所以我不敢做任何反应。我在想可能你看《本草纲目》或什么那种收集比较多情报的那种本草书也会提到类似的东西。 那时候那个时候会就可以解读，但是他那个茶碱本身对有些东西的标识它应该会影响。 那茶碱这种东西我怎么会懂呢？就是我们在看中药一开始就已经好像不太管那个化学成分了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了。那我们休息一下，下面来讲补中益气汤啊。